这是小组长训练，十二月27号，2013年。我可能先讲一点，我觉得对于 CCF 小组长的理念，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大纲训练。CCF 的小组长跟教会的小组长代查经不一样，这个是你知道，我现在讲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你当 CCF 的小组长就不会是一个好的小组长。那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所以是为你讲。CCF 他希望用这个 system 能够造就一些圣经还不是很熟，但是很愿意来侍奉主的人，成为一个做一个小组长的训练。所以 CCF 的教导，他的 design 四层查经的设计，把小组长不放在教导的地位。在教会里面，因为一个带一个查经，大部分是没有一个经文讲解，所以他是又带主又做教导，对不对？然后等到带完主，教导也结束了。可是 CCF 不是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它不是的。所以 CCF 的小组长，虽然现在我们感谢主，美云是很知圣经知识也很好知识，但是我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我们设计的就是说，这四层查经法把小组长的地位放在什么呢？放在一个能够使大家都能够回答，能够时间控制的好，有恩言，常常为他们祷告的地位，而不是一个教导的地位。这个听懂了吗？所以 CCF 的小组长的工作在里面分享的不是什么，我要你们都讲一次，不是什么 教导， 不是教导。虽然你自己可能是教导同工，但是如果你 set 一个不好的 example 在里面一直都教导，你下面再雇的一个在神在呼召，不是雇好，神在呼召的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的小组长进来的时候，看你是这样，以为是这样，他就会跟着。那你要再训练他，你就很困难，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对。所以再讲，他不是教导，所以你绝对不要在那里给教导，不要在那里给答案，还有你绝对不要讲很多话，因为那是你组员分享的时间，不是你讲话的时间。讲话教导的时间是什么呢？是你等一下做经文讲解的时间，如果你是教导同工。所以CCF第一部分自己在家里，你就是这个理念。它不，我再说，它是一个学校，它是一个圣经学校，它不是一个教会的查经班，所以它跟那个教会查经班的 style 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些人已经在家里先做过功课了。然后你下面要给他经文讲解的教导，你要给他讲义上的教导，所以在小组里面你不要再教导。而且我们既然能够选择一些不是那么会圣经的人来训练他做小组长，我们也不要他教导，因为他可能教导错了。你现在虽然是一个教导同工，你可能不会教导错，可是你不能在里面教导。我再说，如果你在里面一直教导，你下面的人进来他就照着你的方法就在那边想要做更多的教导，而且你一教导你就变成你讲话，那我们不要那个小组长讲话。所以我把最重要放在前头，我们不是在那里攻击答案，所以你要把那个答案都要讲出来。我们是在那里让他来分享，错的也没关系，因为等一下的教导是在什么后面的地方。 OK，而且你每一次都去教导了，他就不敢回答了，因为他回答他觉得我等一下回答了你又去教导，所以你就把我的错处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最好先三缄其口，都不要讲，免得等一下很丢脸，因为我讲了就不对，你马上讲了就教导。 OK， 所以这一种的讨论方式是很自由，让人家能够发挥，因为我们又不要叫人家读那个这个圣经的注释本，我们不要嘛，我们跟他们说了，就是在我们查经规则，我们是要你先读圣经，所以 你他既然没有读圣经的注释本，他是由自己去看，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后带领，所以可能他有一些的看法是错的，可是没有关系，等一下会受到教育。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这是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是四层查经法，跟教会的，教会是几层啊？我告诉你，教会是几层，可能就是一层，就是先读一下圣经也没做功课，然后大家就来讨论一下题目，当然是需要这个带领的教，这个小组长需要给答案，然后需要当场就给教导，免得都弄错。可是西谢不一样，那西谢的小组长也不是任由那个不好的那个答案，很错的答案一直就停在那，他也可以，那个人讲的实在是不对，就说哦是这样，那我就请你就请另外一个比较属灵的或者比较成熟的一个姐妹或弟兄就能够把带出来。如果真的那个人也带错的话，那你可能就说哦，那这个方面可能我们等一下要多听一下教导同工的教导，而不是自己就马上把他这个答案都讲出来，这样好不好？所以这一点是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这是我先要 stress 的地方。好，在那好，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样的 subject 你希望我现在比较提起来？好，那我现在要讲大纲训练。为什么我们要做大纲训练？因为什么东西都是跟回去你的意向，因为我们的意向是要为教会训练人才，我们不是变成教会的另外一个教会，我们不需要到处都有教会，我们是做一个平信徒圣经学校，这是我们的意向，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让一些组员能够得到8年的圣经课程，或者以后更多年，如果神在指示我们在做。那还有我们是帮教会来训练人才，所以我们这个教导的人才，圣经的人才，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帮助呢？那需要长时间的一个训练。长时间的训练什么是什么一个方法最好呢？那就是两种方法，一个儿童同工是让他去教，然后我们的教材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正这个学习目标，各种怎么教，他这样每个礼拜每一个礼拜这样，他慢慢的就知道怎么教。那教导同工我们也是有这个经文讲解逐字稿，所以让他知道怎么样子，这个是明天早上的课程哈，我现在不会多讲，怎么样抓住重点来教导。那对于行政同工跟小组长，因为他们是不教导的，那他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教导呢？那就是由做大纲开始。所以我们要求所有的行政同工跟小组长都来一起做大纲。OK， 那教导同工也做，做完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总部给的这个大纲的 sample， 所以大家也可以更多的来思想进步，总部给的也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没有什么答案。对，那为什么做大纲？现在我们就在附录1-1小组长手册的1-1，我们翻到小组长手册的附录1-1。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无论在主日讲台或者其他有时候一些人讲话，你会觉得他讲得很有趣，但是呢你走的时候你不一定抓住他今天讲的主要的重点。那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来训练你。所以如果你以前已经是一个很多年经验的成人主日学老师，我要告诉你，你需要虚心下来，你需要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教法。意思就是一般成人主日学老师，甚至一般很多站主日讲台的牧师，他们讲的都是有预备，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带出来。 OK， 所以怎么样子做这个，那大纲是一个最好的训练。那所以其实呢，任何一个做 讲员的人都需要用做大纲的方法，只是他不一定是这个方法，他也许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关系，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但是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才能够把整篇的信息要讲的东西能够带出来，好吧？那这是，所以这是一个方法。那既然是方法，如果我今天教了你这个方法，你就从此就听了这个方法，那对你是没有用的。你对你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真正的学习是在每一周去做的里面，所以在 CCF 的同工训练，有包括了小组长、行政同工跟教导同工，都要每一周做大纲。那大纲是为谁做？大纲是为你自己做的。那为什么要包括在 CCF 的这个同工训练的一部分？是因为如果没有同工训练的一部分，你可能就懒惰不做。所以我们教导同工要来 check 你有没有做。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在 evaluate 你在这个评估你做的好不好，不是，我们是在让你知道你一定要做。如此你一定要做了以后呢，你慢慢的你就抓住了重点。那教导同工同样，你虽然有这个教导同工，我有给你们的资料，可是如果你们没有好好的做大纲的时候呢，你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有一天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讲出一篇信息。所以如果你要去上讲道学，我告诉你，你去上神学院的讲道学其实都是讲的这个，只是讲道学讲完了可能给你两次的训练机会，但是我们 CCF 是每一周给你训练的机会，所以是很好的一个训练基督徒领袖的一个方法。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行政同工觉得哎，我没有想要当老师，或者有一些小组长才刚刚开始当小组长，圣经还不熟，所以他觉得说我干嘛要做这些呢？因为这就是给你的训练。所以在这边有讲，小组长做了大纲以后，或教导同工做了大纲以后，他会使你的小组更加的蒙福，因为你整个头脑有被训练成做一个整体的去看这段经文。好，所以第三项，我们也不一定每一个行政同工或小组长有一天都做成人主日学老师或 CCF 的老师，不过无论如何是一个训练，所以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在分享的时候，都成为言之有物，一讲你的主题信息抓得清清楚楚，人家完全知道你今天在讲什么。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灵命的增长，有时候开始有一点觉得难，但熟能生巧，而且你也不要担心你做得好不好，因为每一周不是在看你做得好不好，别人也不会在听你做得好不好，大家就是把自己做的讲出来，然后每一周都看一下那个比较重地的做法，这样看看看，看了几年以后越来就会越熟悉，熟能生巧。好，下面我们看做大纲的程序。大纲的程序就是这样，它是一段经文给你，无论这段经文是一章，像创世纪24章有六十几节的经文，或者给你一个短的一段，它就是要让你把这一章能够用这个方法能够找出它的主题，找出一个学习的目标，找出一些应用。你起先不知道，你就不管，你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这样去做，做完这些东西就会出来，做完圣灵也会带领你，因为整理了这些东西，所以会让你找出一个这一篇你要带出的信息，然后怎么样子由这个信息带出一篇讲章，这是我们以后做教导同工，或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神已经呼召做教导同工，以后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学习，不急。好，那所以这一个程序呢，包括了附录一至二的第一个内容览表，第二个分段，第三个主题句，第四个学习目标，第五个应用。好，那为了呢 我们读这个呢，这个是很啊无聊的，所以我们一边看一个例子呢，一边呢就来再把附录的一至二跟附录的一至五反复的去看，这样子我们学习的会比较快。好，那你们可能都有看过小组长手册吗？有人对撒母耳上九章这段圣经有看过了吗？所谓看过就是近期看过吗？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花两分钟去看一下内容览表。首先我们在看内容览表以前，我们先读一下，我们请韵文读一下内容一览表里面的四项，好吧？韵如啊，我讲错了。 第一，便雅悯人。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你讲附录一至二。附录一至二内容一览表的一到四。 好，第一熟读内容，第二把内容分为二十项以下，尽量十项以上，每一项包括一节或几节圣经。第三，找出不同事件、不同地点、时间、话题或对话。第四，一些重复或重要的字，画上线，似乎这些字把这段重点表达出来。 好，所以你的内容一览表就是你先把这段圣经熟读，然后呢，你要把内容分至少十项以下，但是是二十项，十项以上，二十项以下。所以你这一段圣经，无论你是六十节也好，你差不多就把它分成十项或者十几项。然后怎么分呢？就是因着它有不同的时间、地点、话题、对话，你就停着把几节把它组成几节，把几节把它这个浓缩成一段。然后在内容一览表里呢，你是不需要有完整句，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有文法，它是完全就是你不需要照抄圣经，你可以抄圣经，但是你可以简化再简化再简化。好比这一段如果里面是讲耶稣，那你就把耶稣变成 J， 我这是一个比方，所以每次讲到耶稣你就 J 就可以了。好像你这一段每次都在讲扫罗，那你扫罗可能就 S，你撒母耳不能再 S 了，或者你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的这个 sample 在一至五的这个例子是因为你需要看得懂，所以我给你这样，可是其实你可以再简单再简单，因为这个是给你看的，好，不是给别人看。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撒母耳记九章一到二十七节的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一览表，好吧？那你可以看到我分了几项啊？请这个王斌告诉我分了几项。 分了十二项。 分了十二项，所以你看到第一栏就是一一到十二，对不对？一一到十二。那你看到很多的我都把它集中了啊。你看这个十二项就是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合起来，对不对？好，那你看到第十项就是二十节，可是呢把二十节分为上下两部分了，对不对？把它分了，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这个大家呢用读的好了，我们看一下，因为我想问一下，大家都熟悉这个例子吗？熟悉的举手。好，都有点熟悉，那我们就用眼睛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眼睛看几分钟，看这段圣经借着内容一览表在讲什么。好，我现在就简单的讲，你看把一二节合起来，因为它是在形容基士是谁，扫罗是谁。第三节就是讲 啊，神怎么样使用这个？当然，我们不要说神，因为我们是完全是内容性，意思就是他圣经内容是怎么讲就是怎样。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就是这件事的开始啊，是神让扫罗的父亲啊带着扫罗。其实啊，神对这件事的开始是这个驴子自己跑了，对不对？因着驴子跑了，所以需要去找，所以扫罗会出去。会去见到撒摩，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知道，但是从圣经看的就是他爸爸吩咐他，然后四到五呢，他就一直找一直找，没找到，想要回家。六到十，你看这里六七八九十是五节哦，五节把它放成一个这个全部，那就是他找了，找的时候呢，找不到，想要回家了。仆人就介绍说，有人会告诉我们驴子，我们预备这个。所以你有没有看到都好简单？那这个简单里面又还是太麻烦。其实像第四节就可以写，仆人介绍啊，先知给扫罗，你懂我意思吗？意思就是他不需要有文法，啊，然后预备钱银子给礼物就可以了。啊，那所以你看五节就写了这么一点，所以我自己怎么做呢？我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写，然后我就读了，然后我就把第一节的重点、第二节重点稍微写一下以后，我就看到说到了第三节有一点开始变了，有 action 出来，有行动出来了，所以我就停在一二，把第三节开始。可是第三节看到行动以后呢，就看到四五节其实都一起在讲这个怎么找怎么找，那我就停在第五节，不再往第六节走。这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就是照着经文这样慢慢的写。但是当然我要注意，我一定要分成十项之以上，所以我也不能太多的都举着，结果我八项就完了，那我就要去我第八项或第七项，我要再把它分一下，好吧？或者所以一般来讲15个就很好，12个也很好，就说分几项。好，下面呢你就看进了城，他们去到那个介绍的地方，就跑到看见有几个少年女子，就来告诉他们指引，也是一个重要的，然后就遇见了撒母耳，这个很重要，遇见了。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就没有去指引他们，还没遇见。14节呢真的就撒母耳就来了。好，15到16呢就看到这是一个转折了，因为这里是解释说神早就告诉撒母耳说这次去是干嘛，是什么事了，所以你看15 16就把它合成一个。然后呢你看17，撒母耳就看扫罗，神就对撒母耳说这个人就是。所以其实第七跟第八也可以合成一起的，因为它也是一个事件。好，然后18呢，撒母耳就去告诉扫罗啊，这个他的事驴子找到了，还有请他一起吃饭。然后到20呢，撒母耳就跟扫罗说，这个啊，你呢就有一点预告他了，说你跟你的全家是以色列众人仰慕的对象。那扫罗就说，哦，我没有啊，我们是很小的。然后22呢就看见他在这个祭物吃细祭物的，就去请扫罗做守卫，再一次的让大家看到他怎么尊崇扫罗，而且呢把那个最好的那一部分那个食物呢，就是那个最我们说最 best cut 啊，像现在的话可能是filet mignon 那一块啊，就去摆在这个扫罗的这个前面。那25到27呢，你看到这一个就讲到怎么样子他打发人走，然后他在这个单独的时候，撒母耳就用油来告扫罗。 OK， 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内容。我们把总共27节的内容，现在我们把它变成几节啊？12。OK， 所以你看到我是这样，这一段借着内容一览表啪变成12了。现在这12呢再借着分段要啪变成三句。 OK， 好，我们现在就听一下分段，我们请令芳来读分段。 根据内容一览表，把内容按其中的彼此关系分为几段，二三或四段， 每一段用一完整句子来形容，句子尽量简洁。完整句要包括主词、动词，把哪一节到哪一节的经节在每段列出。 好，在做内容一览表的时候，因为内容一览表是你自己在做，所以你自己可以在上面做的时候去画，你自己可以把它啊画一下，就是把它组织一下。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你觉得这就是一段，这也可以是一段，这然后等到你真的要分段的时候，因为你可能分了太多段了，那你就把它再综合一下，或者你再把它整理一下。所以其实在做内容一览表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那里把它组织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所以你可以在电脑上做，你也可以在纸上做。无论如何，到时候分享的时候也都不会拿出来看，就是你只要分享的时候什么分享，他教导同工 check 你做的时候，他就会问你，好，我做一个 demo， 那也给王斌看一下，说我怎么 check 别人做。我最多叫你听好，我说好，如果说今天是我的 group， 我说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内容一览表。好，婉杰，你这次内容一览表分几项？ 12项， 我听一下第五项。 好，第五项我是11到13节，进了城点点，遇见几位少年女子点点，指引他们去见，去遇见先见。然后我 underline 的是几位少年女子指引，还有遇见先见。 好，就这样。然后其他的人呢，我不会全部问，我就问说，那王斌你分几项？你就说我分10项 ，OK， 我听了就好了。然后丽宇你分几项？他说我分11项、哦、好，就这样。意思就是我只是在 check 你有没有做，我只叫一个人，然后我也求主咯，那个没做的就会被我叫到，对不对？所以呢，意思就是你因为知道每次不知道叫谁，所以你们就会做。那没做的会怎么样呢？也不会。如果说你假装你没做，我就说那婉杰你这次分几项？ 这次没有做内容的。 对，那我想你是比较忙，或者你可能就说 这礼拜小孩子事情比较多。 对，好，那没有关系，那我们下礼拜再做。 好， 就这样。可是意思就是你总不能每一个礼拜都说小孩子太忙，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子给你有一个激励，让你会做。所以内容一览表你在 check 的时候就花这么点时间，你有看到叫一个人问他哪一项他要讲出来，然后问他有没有 underline， 如果没有 underline 就跟大家说，哦，那我们记得要 underline， 那没有 underline 的人就想着记下一次，就这么就过去了。因为我们不是在看说你内容一览表做怎么样，你呢那个是他自己怎么做都没有关系。好，下面我们就看分段。分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第一个就是分几段，不要超过4段。第二个，每一段用一个完整句子来形容。好，所以这个句子要什么？要完整句。好，我们请大鹏来读一下我们分段，附录1至5第一段内容。 第一段1节到14节， 是 神借着祭司与仆人等预备扫罗来见撒母耳。 好。 第二段。15节到17节，神预先使撒母耳知道那日他要见到神所立的王。第三段18节到27节，撒母耳遵神命预备人心、时间、地点来高丽扫罗。 好，这样子的分段有一些什么不好呢？我自己再去检讨，让你们也看到什么不好。我这是我自己写，所以我再说我自己不好。可是我就是要让你看到，其实他第一段不要说神界的机事，因为其实经文上没告诉我们神界的机事，对不对？经文上只说借着机事与仆人啊少年女子等扫罗见到先知撒母耳，好不好？王斌你帮我写一下，我就要改，我不要神，你们都有神对不对？ 我没有。 对，所以我有改过，只是他们可能没有拿到。我再给你一张纸，来，这个是叫做，对不起，小组给王斌，小组长手册的修改。借着祭司、驴、仆人、少年女子等，扫罗见到先知撒母耳。 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阶段还是内容性，所以你不要把神加进去，神加进去就有一点你好像在解释了，这样。好，下面第二个，神预先使撒母耳，这个是可以，因为确实这个你记不记得，在你去看内容一览表，这个15到16前一日神已指示撒母耳，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他的经文里面有讲到神指示撒母耳，所以当然是可以。那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啊，预知到那一日他要见神所立的王。所以你看到我怎么分段呢？分段就是把1到14，就是见到撒母耳之前变成一段，然后第二段就是告诉一下神借着撒母耳，借着撒母耳知道他这次要对扫罗做什么。有没有看到？好，第三段就是撒母耳怎么做。对，所以这就是说是这样子来分的。好，我们现在呢就好，我现在要再告诉王兵怎么训练这个分段部分。好，我们刚刚不是你看到内容一览表就这样讲，这这么快，分段一样。好，你听好，我就假装，因为他会回答正确答案，我就假装。好，那现在我问婉杰，你是分几段？ 我分三段。 好，那我只要听你第一段的内容。 我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14节，借着基士旅仆人少年女子扫罗见到先知撒母。 哦，你是不是一个完整句？ 是，但是 谁是主持？你觉得 应该是神？ 不是， 不是扫罗。 是扫罗。后前面那个句子是一个副词子句，其实。是借着那个副词子句，所以其实你是扫罗，动词呢见到副词受词呢先知撒母耳，就是受词就是撒母耳，先知是形容撒母耳的。OK， 我在这边有一点在讲文法。 OK， 没有关系，你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文法。借着基士驴仆人少年子是一个副词子句，但是无论如何我今天就是跟你讲一个 sample， 意思就是它是需要是一个有主词有动词的这样子。OK， 这样的句子跟上面什么点点点一两个字点点点就不一样。好，这样。好，那所以呢我要做一个训练的人，大鹏，我做一个训练的人就是听他们讲的时候注意一下他讲的，然后给他一些鼓励，然后给他一些看看他是不是完整句，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不可能叫他再讲一次，然后我们可不可能帮他修正一下，如果不可能没有关系。 OK， 好， 那为什么不用扫罗借着见到先知撒母耳 都可以？ 对，那 可是那个就没有像这么清楚。所以我要他说的就是说干嘛不说扫罗借着什么基士见到先知撒母耳，意思就是他比较没有那么清楚。还有也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标准答案，你可能写的比我还好，不是，我们只是用一个例子。OK， 好，下面我还没有，我在训练，对不对？我听了一个，然后下面我就说了。丽宇，你分几段？ 我分三段。 分三段，好，那我现在听，因为他讲了第一段，我就听一下你第二段。好，你就不用念了，我就说，他就念一念，然后我就说，丽芳，那你分几段？你也说，你说你分两段。好，那两段已经都听过了，对不对？那我就要说啊，那谁是分三段？哦，那王兵说你分三段，那我就听一下第三段。意思就是我不用每一个人都讲三个，我不需要，而且我也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讲。但是如果我刚刚叫了他做内容预览表，我可能就不会让他再去做分段。好，分散，然后所以呢，意思就是我在这上面用的时间很少。那大部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各位教导同工，大部分还有小组长，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写的很长，我们写的很长，所以没有关系，因为刚开始写的很长，慢慢就知道怎么用副词子句、形容句把它弄短。好，下面呢，我们的目标就是短，而且呢，绝对不要讲解释的或者应用，是在讲内容。好，所以三个人都讲完了。好，那就这样，如果你有点担心你的组员没有写大纲，你还是可以问。好，那美云你分几段，意思就是他有分就好，意思就是他有写就好。 好吧，好，现在我们就去主题句，我们请这个大红先读一下主题 一至二 的第三个主题句，一至二 附录一至二、那个主题句下面的字， 附录一至二主题句，由分段的几个完整句子中摘要出一综合完整短句，问自己这一章段到底在讲什么，此主题句应有独一性，即代表出这章段与圣经中其他章段不同处，在内容一览表分段主题句部分都只限于经文内容性，而不要加以解释或应用。 好，那现在这里是它的怎么做，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例子。第一个我们还是再看哈，分段的几个完整句摘出一个综合完整短句。好，我再说这一段是27节，我们借着内容一览表把它改成几节了？ 12。 然后我们现在借着分段把它改成几节了？ 3段。 现在我们借着主题句把它改成几节了？ 一节。 那这一主题句的一节最好就是从这三个句子里面出来。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这三个句子 combine， 那、合并起来那就太长了，所以你要去掉一些细节。好，或者加一点都可以。来，我们看一下主题句，请这个韵如的先生来讲一下，我想一下，有任来念一下这个主题句来。 扫罗初见正在等候要高立新王的先知撒母耳。 好，我先问你，这句是不是一个完整句？它的主词是什么？ 主词是扫罗。 好，我们看看动词是什么？ 初见。 好，那初见，那你觉得它的受词是什么？就是这个动词的最终的那个受词应该是撒母耳，对不对？所以就是扫罗初见撒母耳，对不对？那先知就是形容撒母耳的形容词，对不对？正在等候要高立新王的，那就是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形容或副词，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其实他最重要的是扫罗初见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在干什么呢？撒母耳正在等候要高立这个扫罗。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句就很短？对不对？那我们再去跟那个前面分段去比较一下，你看这个第一个基士驴仆人第一段里面的扫罗见到撒母耳，这个有放到里面，对不对？可是那个什么基士驴仆人少年女子那些都没有，细节就没有去讲。第二个神预先让他知道，那这个有在里面，因为是正在等候要高立的哈。然后第三个撒母耳就来遵照什么预备人心时间地点，那个都没有，对不对？就高。因为看到就是他把它简化了，是不是简化成为一句。好，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意思就是大家你刚刚开始做，你自己做也都是会做得很长，所以你绝对先不要看这个。不是啊，就是教导同工我会给你有一个到时候秀，可是你不要去看，你要先做你的大纲，所以如此你才会不会被他影响。好，那下面呢这个主题句，我这还在主题句哦，我还在附录一到二的那个主题句。第一个他这一章到底在讲什么，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内容性，意思就是说这一章到底在讲什么，不是你解释的，不是你应用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扫罗见撒母耳，扫罗高撒母耳，这是不是这一章在讲的？它是不是一个内容性？就是这章在讲什么就是什么。第二第三个，这是我又回到这个附录一至二的，它有没有独一性？大鹏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独一性，据你这样看什么是他说的独一性，这个在附录一至二的第三项刚刚你读的什么是独一性，你要去看附录一至二的第三项。 第三项就是神要高立一个王。 为什么你觉得这一个句子有一个独一性？什么是独一性？好，没问题，我再问令芳啊，令芳在这里查经很久，我想问这个什么是独一性？ 那就是能够代表这个你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 很清楚的跟其他的章节能够区分的， 区分的 特别的。 所以如果这一个这一句话是说扫罗被撒母耳膏，对不对？或者撒母耳膏了扫罗，如果像这样子的句子出来，我想问你，如果比较了解圣经的，能不能知道是在撒母耳记的第九章，知不知道？知道。那这个句子就有它的意义性，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句子是啊，我们要多多的爱耶稣，那这个就不行，对不对？因为圣经全部都是，或者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那这根本就是不行。好，所以像说，如果耶稣是五饼二鱼的，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事情只要在主题句里面有五饼二鱼这个字一出来，好，或者五千人喂饱这个事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虽然可能圣经有时候在其他的这个福类福音里面都有讲，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在讲这一章。所以你在写主题句的时候，你要写完以后，你要去看一看到底这个句子是否能够把我们这一章的区分跟其他圣经区分出来的，有没有那个东西在里面，好吧？好，这样好像好比说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被神处罚，这个好不好？这个不好。意思就是说，那圣经太多，一百个地方一千个地方都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被神处罚，你是在指什么事情呢？可能是在玛纳，或者是在喝水，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在旷野去要求水，或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很 specific 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句子，你就知道是在哪一章，好吧？好，那下面请韵如再读一下。现在我们记到学习目标，我们读一下附录一二的学习目标。我每次说附录一二，就是那个 page 上面的那个 title。 好，讲。 好，第一，以神使我们学习到来开头。第二，神在此段中告诉你什么？你希望别人听了以后学到什么？有什么改变可以实行？三，作者的本意目的为何？第四，学习目标尽量与主题句配合。第五，不要太长，而且要明确。第六，写完以后回去检查是否尽量适合每一分段。第七，也许你找出好几项，但只选择其中一项你认为对你最具意义的。 好，这里面好多一个，好多。所以呢，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一个学习目标合不合，这个合不合适。好，我请这个美云读一下这个附录一至六的学习目标内容。 使我们学习到神希望我们不单被他使用，而且能成为明白他心意的人。 好，再读一次。 使我们学习到神希望我们不单被他使用，而且能成为明白他心意的人。 好，这是我这次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学习目标。神希望我们不单被他使用，而且能够成为明白他心意的人。好，我先停在这里，我先停在这里，我要回去那个主题句，我刚刚忘了，让这个王斌能看一下这个主题句怎么训练。还有大鹏看一下，因为你们的这个同工训练马上就要开始，在主题句我也是。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主题句。好，我请立宇，你的主题句是什么？他就讲哒哒哒哒哒。好，我听了一下，哦，我觉得很好，可是你有没有独一性？你的独一性显示在哪里？那他就说哦，显示在哪里。如果他都讲不出来，就代表可能没有显示，那我们大家就可能来帮一下，或者我们就请那我们其他有人觉得独一性比较明显的，要不要讲一下？大家不要客气了。好，那另方就说好，我讲一下，或者不好意思，那我就说他做的比较久，可能比较有经验，我就说那另方你的主题句是什么？他可能就讲出来啊。所以意思就是，我最多也就是叫两个人。意思就是，大鹏，我的意思就是，我在做大纲训练的时候，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听别人的大纲。意思就是，大纲是为他们自己做的。我们是他如果做了，等一下我受他比较好的大纲的时候，他就能够进步。如果他没有做，你看再多的其他人的大纲都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好， 好，现在我就到了学习目标。好，你看到学习目标，我选择的是我们不单被神使用，而且能够成为明白他心意的人。我现在我们去看那个附录一至二，我们记住这句话啊。然后使我们学习到，我有没有说使我们学习到？好，当我们 present， 当我们说好，现在王斌，我说啊，我请王斌说你这次的学习目标，就是我们在做大纲去，你就要说使我们学习到什么什么什么。OK， 每一个人都要说。那学习目标，我是希望每一个人，除非你的班已经二十几个人同工了，我是说太多了，不然的话，我是希望说，像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我就希望每一个人我都听到他们的学习目标。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内容性大部分都知道，内容性就是这次扫罗被告，讲来讲去就是差不多是这件事，不是那么有意思，只要 make sure 他们有做就好。可是学习目标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会请每一个人讲。好，那第二项学到什么，所以是一个应用性的。第三项，作者的本意目的，那这个是不一定，我的学习目标一定是作者的本意目的，可是我觉得至少可能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本意目的。然后第四个，学习目标尽量与主题句配合。好，我们这个有没有跟主题句配合？这个不容易，意思就是有没有配合。我的感觉是有配合，因为扫罗是搞不清，是被神使用，搞不清他为什么要去找驴，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城。但是撒母耳知道，所以撒母耳是明白神心意的，又做神的旨意。但扫罗呢，只是单单的被他使用而已。 OK， 好，下面我们再看哦，第五项，不要太长。 OK， 不要太长。然后第六项，写完以后检查是否适合每一段。我告诉你，这个不简单，这个不简单。在刚刚开始做小组长的人没有要求这个，这个是一个目标，慢慢走。好，小组长不一定要能够要求这个，小组长可能哦，就从第三段他写出一个学习目标。第三段，撒母耳遵神命预备人心时间地点来高扫罗，有没有？所以他的学习目标可能是说，今天我要注意神要我啊做的事情，我应该遵守，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那就很好。但是现在如果是一个教导同工，他的学习目标，或者你看到我给你们的一些的帮助你们教导的资料里面，我的学习目标是需要复合整篇来讲。我不能够说我讲了第一段跟第二段没有什么学习，然后到了第三段，哦，我们都应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这个就不合我们的教，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呢，我们来 check 一下这个学习目标。我们去看第一段，当我在第一段讲这个的时候，我会说基士驴仆人少年女子扫罗见到，借着这些人，我就会先，当然我会先讲啊，我们圣经是说啊，他驴丢掉了，他的爸爸怎么样，然后我当然要讲一下圣经在讲什么。讲完了以后，我给的那个原则可能就是说，这我只是现在讲，我头脑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扫罗也不知道，基士也不知道，驴也不知道，仆人也不知道，少年女子也不知道，他们都被神在这一个神要做的事情里面做成一个角色，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到底他们是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他们也都被神用，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我们其实是不太知道我们是在被神用。好，那用在什么地方，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没有关系，神都用我们。好，就是这样。好，那到了第二段，可是呢，你看这个人撒母耳，他就是知道神要用什么。那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常常都被神所用，我们也在教会聚会，可是因着我们没有跟神那样子密切的关系，我们就变成什么，就糊里糊涂，也不知道神的旨意。那可是撒母耳知道。好，那到了第三段，撒母耳不但知道，而且呢他这个预备人心时间地点来告扫罗，是不是？好，所以撒母耳呢就不但是一个被神使用，而且成为明白他心意的人。 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三段我这个学习目标跟着这三段都有用到了，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现在休息。好，我们刚刚讲到学习目标，那学习目标呢，我就会说，好，那现在我们从令方开始，每一个人讲一下，说我们学习到什么事，那你都是褒奖，都是啊，是这样，因为真的，他只要他写出一个学习目标就很好，就听一下，而且大家都听个人不同的学习目标。好，那可能走到这个的时候，这个令方就说，对不起，我只做到主题句这个礼拜，我没有做学习目标，或者我只做到内容一览表，我就没做下去了，下面我没有做，那你就说好，那你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名牌翻过来，等一下我就不叫你了。对，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这个礼拜特别有困难，也都有这个恩典的地方，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呢，你这样子检查呢，总是他会因着有检查呢，他会比较警醒，会做，如此呢，就帮助了达到了 CCF 训练他的那个 process 的目的，好吧？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应用。那我们就请一至二，我们请有任来给我们读一到四。这是附录一至三，对不起。 应用一，每一大段至少找出一个应用。二，使用问句式，加强挑战的味道。三，不要以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最好你自己预先回答，如此知道是否为一个好的问题。四，问题最好与实际生活有关，能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与生活。 好，我们先看四，我们先看四个，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很多。那我们先看四个，然后我们先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应用。好，我现在请这个王斌来读一下附录一至六的第一个应用。 你目前如何面对神给你的呼召？是勉强再做一年，或兴奋领受今年神要给你的训练、晋升与服侍别人的机会？ 这个应用应该是每一个应用是每一个分段有一个应用，对不对？所以这个应用对于我第一段的其实是不是那么合。我的感觉是我这三个应用是根据我的学习目标。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这三个应用都是跟着我的学习目标，因为你看神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明白他心意，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神给你的呼召你明不明白？如果你明白，那你是勉强吗？或者你兴奋领受，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目前的呼召，是不是？好，那我再讲，这是我一个教导同工做我的应用，我是跟着我的学习目标，这个明天早上还会再讲。意思就是我一开始就讲我的学习目标是这样，然后我第一段讲完了，我还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我不会跳来跳去。意思就是说，我就跟着这个学习目标这样走。但是你们小组长，你们所属的小团或美云，你们在做这一个时候不需要想那么多，你们就跟着第一段。如果第一段说啊，鸡是驴，仆人，少年女子，保罗见到撒母耳，那你就写一个你的应用。我不知道你的应用是什么，可能是找不到驴，继续的啊，看神怎么带领，要祷告，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想的这么多，可是我要做一个信息的一个大纲，我可能要跟着我的学习目标来走应用，这个知道哈。所以我的应用就是跟着一个，不会散散的跑。好比哈，我讲一个例子，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我可能在讲摩西生出来那一个，我可能是要讲神怎么样在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好，我可能是要讲这个，我们要小心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子在搅动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我可能要讲这个。但 但是呢他会讲有一段会讲到收生婆，对不对？收生婆，对不对？好，那收生婆呢，那我可能就会讲到说我在收生婆那段我就不会，我就是轻描淡写的带过，我不会太 stress 在收生婆，因为我要讲的是神要搅动我们目前的生活，让我们看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搅动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看见他们的孩子都要被杀掉了，所以他们要走了， It's time to leave， 要走出埃及去了，因为在埃及太痛苦了，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养，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摩西出生，所以摩西出生有关于收生婆事，我跟我的那个主题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不会多讲，我就是讲一下收生婆他们是被神祝福了，因为他们那到时候听了神没有听王的话， OK。 可是我的组员小组长们行政同工们，他们可能，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对不对？他们不会知道我的思虑，所以他们可能就在收生婆那一段就会讲啊，收生婆是怎样的一个，对于收生婆听神的话一个应用。可是我自己写这个应用的时候，我就不能写收生婆的那个应用，对不对？因为我要跟着那个我的学习目标来走。好，这你们懂啊？所以这一个是我是为了什么讲？好，我们再看第二段。请这个美云来读第二段，这是附录一至六，第二个应用。 第二个，你如何安排目前的灵修与查经时间，使你能够在忙碌的日子中，听见神借着圣经对你的说话？ 好，那因为你不是想要明白神的心意嘛？那你要想要明白神的心意，你如果都是每天忙忙碌碌，怎么知道呢？所以你怎么样安排你自己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安排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对不对？好不好？这个又是跟着我的学习目标走，对不对？好，第三个，请令芳读一下。 你如何回应神目前交托你的工作，来鼓励与建造其他的组员？ 那这个呢，是如何回应神目前交托你的工作，来鼓励与建造其他的组员？那这个是给同工的了，对不对？同工的嘛。那你，我想问你，谁在读这个大纲训练？谁呀？ 同工。 小组长，对不对？因为这是小组长手册，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是在做，也给教导同工做这个小组长手册。所以，小组长，好，我是想问问了，你现在回去看我的应用。小组长，你目前要怎么样子面对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哎呀，我就这样做吧。还是你兴奋领受，教导同工，我也要这样为你啦，是不是？神给你的这个呼召，你是什么？勉强在做，还是兴奋领受？好，第二个，你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灵修跟查经时间，所以能够在忙碌的日子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的，是不是？第三个，现在神既然已经给你这个呼召，你怎么回应神目前交托你的工作，来鼓励与建造其他的主业？也许你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也许你现在做了小组长，你需要礼拜六，你要在一个礼拜又要再拿出两个钟头来，是不是？你可能现在做了小组长，你要开始守小组长手册里面的规则，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些适应，可是你怎么样子克服这些适应，而回应神目前交托你给你的，来鼓励建造其他的组员，是不是？好，那这个应用，大部分目前大家做应用都做得不好，为什么不好？就是都太扩，太那个问题太扩了啊！就是说，大家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有没有答案。第一个题目有没有答案？你要决定你要怎么样，你是勉强或兴奋，对不对？你自己要决定你的态度，是不是？啊，有愿你兴不兴奋？我看你的表情很痛苦啊。对不对？ 有一点这个战战兢兢， 战战兢没关系，你有你太太强棒在旁边 ，OK， 帮助你。所以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你有一个决定，你有一个改变，或者我你可以写这样答案说：主啊，我是觉得战战兢兢，但是我知道这是你给我一些的啊，目前的一些训练，也让我成为一个。能够使别人服侍别人在神话语上的一个机会，而且让我也能够得到许多的这些资料，让我一生能够 在这上面能够更多的服侍，是不是？所以你要可能写下的是这样。第二个问题，你如何安排目前灵修与查经？你是不是需要自己想一想，我怎么样安排？尤其像韵如有四个小孩，他怎么样安排他的时间？那是一个大的挑战，所以他需要真的去回答这样子的问题，他需要思想，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想。所以意思就是，这些问题其实以后你们做的这些大纲的问题是写给你们自己的，不是写给别人的应用。那你写的应用是要你自己可以回答，你自己在生命里面，你在行动上有一些改变，那就是好的应用。如果你写的就是我需要更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愿意更爱神，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应用，因为你没有办法有一个 actual 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好，那第三个，你如何回应神目前交托你的工作来鼓励与建造？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实际，可能也是说本周在某项困难中如何回应神目前交托你我的工作，好不好？那个王斌也帮我解一下，就写说在目前的困难里面如何愿意克服，因为神已经交给我这个工作，好不好？意思就是在目前我的困难，也许我的心并不是那么火热，因为我要调整的地方很多，对，那我怎么样克服我的困难？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的应用是写给谁的？ 自己的， 写给你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光冕堂皇。我告诉你，一旦你自己写给自己，圣灵马上会告诉你你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你写完题目，你那个题目要不要自己回答？你要自己回答。那你自己回答写的答案，别人会不会看到？不会，因为你的大纲训练是什么？是你自己 keep 的，对不对？不会给别人看的。OK。然后你的回答应该是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 action，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大部分同工学习做大纲最 weak， 大部分的应用都是冠冕堂皇一些更爱耶稣啊，或者什么更怎么样，可是或者我更应该顺服神啊，这个都不好，意思就是我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或者我目前对我自己的这个困难，我要怎么去回应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的这个鼓励，那我要怎么去看我的困难？ OK，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刚刚有认读的那应用的四个看看，每一大段找出一个应用，所以我有几个应用，如果我分三段我有几个应用啊？三个应用。第二个，使用问句式，我是不是每一个句子都是用问句式啊？好，第三个，我的问题最好不要是是或否，对不对？因为是或否就没有一个行动，对不对？没有行动，所以我自己如果回答就是是或否，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好问题，好吧？然后第四个，实际生活是不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小组长在刚刚做小组长算训练的时候，就像美云今天他就要来看，我是勉强做呢，因为我现在一下子又做 CCF 组员又做 CCF 同工，还是我兴奋领受呢？他对就说你有一个，你要我怎么样子能够更多，他也是工作的人，忙碌的日子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来安排呢？然后我怎么样克服我目前的困难呢？是不是？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从第五六七我请韵如来读。 第五问题，能完成学习目标最好，不是很容易，或使人想要去实际回应今日所学到的为佳。 好， 第六， 好，我们先就这样挡到这里。那你看这个，我现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回应我学习目标？我的学习目标就是不是单单的被他使用，能够成为一个明白他心意的，是不是？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兴奋领受，知道这是他给我们的。第二个，神的心意是他希望你不要一直都是忙碌，要知道要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第三个，神的心意是要告诉你，安慰你，你目前的困难神要你克服，他会帮助你。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给你现在目前的护照， 是不是？他要你去建立这些主人。好，现在韵如请下面继续。 第六，回应神借着这段经文要给我们做什么改变。 好，第七。 第七，这些应用会有会有效的评估自己的生活是否与神的话语一致。 好吧，好，有没有这个达到这些？应该有达到。所以我觉得你看我的应用，我每一次去在给你们训练的时候，我又看到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它不是一个答案。 OK， 这些放在手册里面的这个都不是答案，它只是一个什么一个人写的，所以你们写的也不是答案，它大纲就没有什么答案，大纲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东西，就是一个艺术，对不对？它是一个艺术，你觉得好就好，别人觉得好不好没有关系，你觉得这幅画值多少钱你就用那些钱去买，别人觉得不懂得觉得那浪费，懂得觉得无价之宝。所以意思就是这些应用问题也是对别人那根本不是他的问题，所以那个应用问题没什么，可是对你来讲那是圣灵给你现在的提醒，那就是无价之宝，那你要怎么样去回应他。好，这个应用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现在回去附录一至三提醒，请那个我看这个丽宇要睡着，我们去附录一至三来写，来读一下提醒。 刚开始不要怕，慢慢去试，日子久了自然会熟练。不要与别人比较，也不要以嫉妒的心去听别人的分享，给自己的目标是往清楚简单的方向走去。 好，你的目标不是要跟别人比较，你的目标是往清楚简单的方向。好，我现在讲一下怎么样给大纲训练。刚刚讲了内容一览表、分段、主题句跟学习目标，大家都听。然后下面怎么办呢？下面就你自己也可，因为你自己有做一份，你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来讲，可以说我这次内容有一览表分几段，我怎么样怎么样，可以的，你也可以分享你。可是在完毕的时候你就要把总部的拿出来说，我们来看一下。 教导同工，你看现在你跟教导同工讲吗？ 我现在在跟教导同工讲。OK， 你就要拿出那个总部的那个然后我们就说这是总部给我们的资料，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分，然后它怎么分段。然后因为大家都已经做，所以你就看一下内容栏表，看分段，看主题句，看学习目标，看应用。在里面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些comment 或你有一些批评都可以的，可是你的批评不要说你看这写不好那样不好，你可能要说这可能可以改一下，我觉得那样会更好，你们觉得怎么样？那这个都好，因为我给你们 permission， 你们都可以去改，但是不要用批评的，批评的就会让人家觉得总部不好，那样子不好。就像你在那个带那个查经的时候，那些题目如果有人说我觉得这题目用的不好，你就说对，我想这个题目如果那样子的话是蛮好的，不过我们都要感恩，因为这都是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这样就是以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这样这都是因为我们不是给的是最 perfect， 我们不是，但是确实是花了很多功夫，所以也是一个感恩的。好，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大纲不会很容易做，但是它有价值，你只要每一个礼拜去做，而且我也没有，你也可以跟你的主编说我也不是那么会，我也在学，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总部的怎么做，然后也许总部做的可能你的里面就有一个比你那个总部做的还好，这是真的。对，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比较，我们是往清楚明白的那个走，这样走，好吧？好，那还有问题？来，美云。 大纲是在我们做自己的题目之前先做，是不是？ 没有，这个两个方法。一般来讲，你的题目应该是每六天一天做一段，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也知道很多的人，尤其是教导同工，你都是在，其实教导同工是什么时候做大纲？我告诉你，是暑假的时候做。你不是等到当周再做，你没有时间了。是在暑假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把每一段的圣经的大纲做一做，然后把下面的这个一个学期或一年的东西都先要准备了，所以你其实是没有暑假，你的暑假就是没有教，赶快做。然后呢 啊，所以你可能是六天的题目，在暑假你可能六天的题目一起就做，所以有的人是六天题目就一起做，那个我也不会说去批评，但是我们给组员的教导一定是每一天做一段，因为那个一次做六天就太累了，而且还有就是对他可能没有灵修，对不对？好，这是这个。所以呢，如果你是分六天，那你可以早一点就做大纲，因为你来不及嘛。如果你是第二天就把全部的六天都做完了，那你当然第三天你可以，第四天你可以做大纲。有的人喜欢题目做完了再做大纲，有的人喜欢先做大纲再做题目，都可以。那就看你自己，都可以。可是不要先去看解经书，这样子你一看解经书你会被拉去。解经书是等到你查完经看了讲义，你可以再去看其他的解经书，都是这样。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容易是熟能生巧。啊，有的人做了大纲以后会发现，在 CCA 里面整个查经的过程里面是做大纲最 exciting，最啊， 有收获， 最有收获，对，因为真的会有看到亮光出来，对，然后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你知道一个小组长为什么能够成为帮助组员呢？是因为组员只做了题目，小组长是先做了题目，又做了大纲，又来同工训练。为了他们祷告，又来同工续宴，先看怎么样做 PCT， 对不对？然后又先预查，然后回家又先读讲义，所以在带组的时候都比他们先走一步。教导同工怎么样祝福，就是在所有小组长还没做的时候都已经做了，然后又什么，又预备了奖章。所以其实我们的服事就是你愿意更多的，你就先走一步，然后你服侍下面的那个后走的人，是不是？所以并不是代表一个小组长就比人家会，如此我们就可以训练很多不会的人来做。可是这个不会的，或者刚信主不久，或者啊这个刚没有以前没有什么圣经的，现在愿意又来查经，又做大纲，又先读讲义了，又跟人家又先预查，又被训练，所以他当然过几年他就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训练这样的人才来做我们的这个同工。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要他教导，这样子就谁都可以来做。所以韵如，你们先找同工的时候不是找很有能力的，当然如果神给很有能力又谦虚是很好，但是你要找的是忠心的、愿意学习的，所以不在于他会不会，他慢慢会的。那你就是我们这样慢慢的，所以这整个 system 呢，是不在于一个人一天到晚去训练，而是在这整个的这个组织上面，就是在于有一个同工训练，所以有一个不会的人就进来，这样一天到晚每一个礼拜这样做训练，他慢慢就会了。所以只要他进到这一个组这个。这个 system 的中文的 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它就会这些就在里面就一直就自己成长。那我再问你，像这个系统其实是很多的人是摆上很多的时间，对不对？不要讲教导同工，我们说像美云这样小组长，他需要来参加聚会，他需要再来一个同工训练，对不对？那尤其是像儿童同工，还有 children youth 同工，他还要留下来再听这个经文讲解，还要他先还要在家里面，像你们的话还要做大纲这些。那我想问你，现在的人大家都很忙碌，谁愿意这样做啊？或者谁愿意继续这样做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这么多的班级一直忠心的侍奉，我告诉你，是因为这整个的系统他让神的话语能够喂养这个人，这个人因为吃到了，所以他愿意这样继续的做，而且他觉得这样子的训练对他整个的灵命有帮助。你要知道，我们都是有自己教会的人，我们有教会的，我们有自己的团契的， 我们有自己的侍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没事做来做的，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当这样子的事情能够神让这四层查经或者这种训练能够供应人的时候，人就自己来，因为人的心是渴慕神的话的。对，那神也就用着这样子四层的能够来供应，所以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意思就是，这是他整个的。我在想哈，我常常在想，可能虽然我们现在在21世纪，对不对？是大家都很忙碌，可是我在想，神本来对我们的这些信徒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花这样的心思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只是现在把它都打了折扣。所以如果你觉得 CCA 用掉你很多的时间，我要告诉你，其实这本可能还没有达到神本来对于我们的心意。因为昼夜思想要怎么样昼夜思想，如果连这样子四个钟头，连在家里面再做两个钟头的功课，六个钟头一个礼拜都不愿意给神，那怎么会昼夜思想？所以意思，所以我自己就看见这是神在这上面的工作。好，我再讲，因为我是总干事，所以当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总是多讲一点我觉得在这些年里面的得着。我觉得神之所以有像其他的机构，像CCF的机构，是因为目前这样子的查经方法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因为教会是比较属于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团体，然后大家也比较松散，因为你这样子严谨，别人就不要来了。所以呢，意思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个program绝对不合适一个教会的姐妹会，绝对不合适，也不合适教会的一个团契，它是不合适，它是一定需要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查经的机构。所以有心的人就来，没有心的人他也不愿意，不用抱怨，向教会抱怨说现在这种program太过于繁重或太过于无聊。好，对，所以意思就是，当教会里面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兴起机构来做。 OK， 那机构所供养的人也不是教会所有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尤其是我们这个经验，就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达拉斯地区可能已经有10000个人来过，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留下来。意思就是他是很多的人会来看，然后就做了几次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功课就走了。对，可是新的人会来，然后那些愿意的会留下来，有愿意更被训练的会留下来。所以意思就是，我最近你们可能也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撒种的时候，耶稣也说撒种子撒下去，连福音的种子撒下去都不是代表，都有不同的土壤。同时我们 CCF 这样的查经法撒下去，不是为着每一个人的，就是在那个最后的那个30倍、60倍、100倍的人，可能那个人还只是在一倍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也不想被这样喂养的。等到他变成100倍的时候，他是迫不得及待的希望有系统的能够来查经。 OK， 好，那我再讲 CCF 不跟神学的教育不一样。我们都有神学院，然后也有这个就是晚上去修的那个叫什么？ 圣经学校、函授学校？ 不是，就是像像华神晚上去修的那个叫什么？ 进修班啊，圣经。 平信徒的延伸学校。 延伸部。很好，意思就是延伸部，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样子是是很好，延伸部都很好。但是我们不是在做神学的教导，神学教导非常好，但是我们没有要求每一个教导同工是受过神学教导，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对象，这又要回到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对象是平信徒的圣经学校，平信徒对于神学不是那么有兴趣，尤其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妇女班，他关心的是读了这段圣经到底对我现在婚姻、我的家庭、我的管教儿女、我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样子的应用，而不是很注重在神学上面的探讨。所以我们并没有要求我们的老师去受神学训练，但是如果我们的老师慢慢的接受一些神学训练，我们也不会反对，绝对是很好的。 那是看你的时间。所以我们 CCM 的教导在神学上面能够能够说的需要说的都说了，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段圣经跟我们生活上把它应用出来，在平信徒上面更重要。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好，我们停一下，停一下。